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My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機應用程式已經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載最新應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於 App Store 下載 iOS 手機應用程式。想用手機收聽或者收看 MyRadio 最新節目，就要快點下載啦。 你知唔知黃仁達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嘅，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雲家酋長球場是他的玩具，偉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了他就開始他的魔鏈就出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点样如何被该话你嘅球员切断，或者一啲质素比较低级嘅球队咧，就好容易俾佢汤穿嘅。咁但系问题而家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系可以汤穿你嗰队质素比较低嘅球队，就叫阿仙奴。咁样阿仙奴嘅扑街。热 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特別節目《影碟情報室之聖上人》下篇， 是吧？後篇， 後篇是吧？咁啊，呢個係應承咗觀眾嘅，我哋將會做嘅，咁所以好快兑現啦。 係 儘管我應承好多嘢未兑現。 咁啊，呢個因為我之前就講嗰個前篇啦， 係 咁啊，而家呢個就叫後篇，就唔係上篇下篇啊， 唔係上篇下篇， 男上女下咁嗰啲啊。 好啦，嗱，睇完套戲啦，咁其實我第一集已經講過啦，就睇完曬咧先作一個評價嘅。 係 咁啊，幾道理或者？所以你俾俾你个评价先啊！ 我俾先啊！圣上瘾我个评价咧就佢其实唔系好求人， 系咩？ 系佢有性，就未曾咁过瘾 哦。 因为我觉得佢可能成个戏咧里面咧，佢嗰个 concept 咧，佢都系主要咧，我觉得系用性放纵呢样嘢咧，嚟做一个话题嘅吓。咁即系你会睇到而家即系可能佢里面接触嗰个叫性嘅嗰个话题咧，佢最特别嘅咧就系佢揾到好多演员。做是一些幾出名的演員呢，是很奮身的演出啦。 哦，奮身這個真的沒得說的。 這個真的很厲害。但其實如果講故事來講呢，我覺得如果講性，即是用性這個做題材那裡呢，其實可能我會要求高一點，就再多一點。 為什麼我問阿基督這個問題呢？就因為呢，我看到在網上，特別在英文的媒體呢，這套戲是被人罵到七彩的。 我又唔使闹， 系啊， 佢本身系七彩噶嘛，已经部戏。 总之就闹得好紧要啦。咁但系咧，我评价咧又唔知咁差嘅。我觉得咧，如果你睇《Last on Track》嘅戏咧，佢系要想你咁样嘅，佢系要想你有一个好极端嘅立场，一系你好中意，一系就你好唔中意，唔中意到你会闹佢吓。 同埋，始终呢部咧《圣上瘾》呢个电影咧系好有佢嘅风格嘅。咁啊，嗰种叫丹麦味啊。咁啊，可能我哋嗰个成日会提及嗰个咧，即系如果讲性嘅电影里面咧，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素材。你会发觉，我觉得佢系好有意识嘅。佢揾一样嘢，佢净系讲呢样。 不過個名咧可能好闊好大，咁大家會多咗聯想咁解啊。 係啊，咁我其實都有啲朋友咧就向我接觸過嘅，咁佢就話咧套戲，咦可唔可以講下咁樣？咁我睇完第一集，即係睇完前篇係嘛？ 前篇。 咁咧我諗啊，其實呢套戲係值得講。咁第二篇咧。我評價就冇咁高，啊呢、這個一般坊間嚟咁啊，就係第即係上一集咧就好下一集，但係有一段説話咧係令我深深咧，令到我今晚要做呢個節目嘅，係、原本我同阿基台約定咗做第二樣嘢啊嘛，咁但我睇完之後， 不如講埋佢， 有一段説話咧，我就覺得。是好值得喺呢度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嘅。咁至於邊段説話咧，我買咗關之後，我第二次翻嚟再講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無論套戲咧，你中唔中意也好啦，佢事實上有啲嘢咧係好值得你諗一諗，或者係入場睇嘅嚇。咁開門見山，我好快話咧，係究竟係咩嘢？嗱，我舉一個最簡單、最直接嘅例子。其中有一段戲咧，有一場戲咧，就係、是、一個對女性嘅性器官嘅一個 close up。 我知道啫。 那個剃埋， 那個大特寫， 大特寫係剃埋曬毛噶啦，即係俾你見得好清楚啦。咁當然佢冇做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唔講啦。咁但係咧，佢跟住落嚟咧，嗰、那個就 cut 咗落隻眼度嘅，就係 cut 咗 一個轉轉添嘅。 啊，咁我覺得咧，嗱，單係呢一個鏡頭咧，阿幾圖我咧都應該講一講呢個蒙太奇嘅歷史。 佢將一個女性嘅器官，同埋一個眼睛，就連埋一齊。佢對白都好重要嘅。佢講咧話，主要咧即係有陣時你要睇一種角度。可能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咧，你會有一個。聯想，但係如果你換咗角度嚟講咧，咁呢個亦都我今日就性上癮嘅後篇咧，佢嘅嗰個意圖嚟嘅，就話當你轉咗另一個角度嚟你睇嗰時候咧，你會有另一個意義會出現咗嚟嘅嚇。咁我覺得呢個戲咧，如果用一個叫做成個嘅素材嘅處理咧，佢係好挑撥性嘅。 啊！我個人覺得咧，淨係呢一個畫面嘅組合咧，其實都值得講一節嘅。嗱，點解咧？因為嗱，再重温帶翻即係一啲所謂電影史嘅理論啦。咁最早期嘅電影咧，其實啲人係唔知點拍嘅。咁啊發展到咧去到呢個叫 Griffith 啦，就佢應該係拍好幾年前啦，喺電影香港藝術中心都做過佢回顧展嘅啦，就我唔記得係咪黨同佛二啊 ，The Birth of a Nation 啊嘛，係嘛？又或者有其他啦，我唔記得係，總之講巴比倫嘅啦嚇。 講巴比倫 係啦，咁佢嗰個即係突出之處咧，就唔單止話佢拍戲個場面偉大啦，不惜公本啦，就係佢發現咗一樣嘢。原來咧喺我哋不同嘅影像我剪接咗之後咧，係出咗一個特殊嘅意思出嚟嘅。但係佢就唔係好自覺，即係佢做咗呢樣嘢出嚟，但係咧就。冇好似其他人咁樣，就喺呢個咁嘅所謂剪接嘅問題上面咧，去諗一啲理論性嘅問題。咁及至到係咩咧？就係蘇聯呢、這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咧，就愛森斯坦啦 ，Eisenstein。咁大家又記得啦，即係佢有一個好著名嘅一個即係普特金戰役啦。咁佢講一樣嘢出嚟啊嘛，佢話咧，其實咧，如果你拍一套戲咧，同一個舞台劇最大的分別就係話咧，你唔需要拍曬成個過程出嚟嘅，你只要將某一啲影像，將佢同另外一啲影像咧，將佢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咁就會產生另外一啲嘢出嚟噶啦。 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咁呢啲係我哋即係第一堂上編劇班嘅時候，類似幾圖呢啲導師一定要話俾聽啦。 我都係照書讀嘅， 照書。因為佢寫過一啲好經典嘅書，咁就講呢樣嘢。咁其中幾好嘅例子就話，我有個男人，咁咧就佢一個畫面，咁跟住 cut 落去咧，舉個例啦，碗飯度，咁佢有少即係你會感覺佢好似係肚餓，想食嗰碗飯，又或者一 cut 佢個即係少女嘅一個咁嘅畫面就係、是可能你會覺得佢係一個對呢個少女有少少鍾情。其實嗰個個別嘅畫即係嗰個圖像、那個影像本身咧係冇特殊嘅意義，但係將佢組合咗上嚟之後咧，就產生咗另外一個意義出嚟。 係咁呢個 就叫蒙太奇。 即係話用剪接 同埋叙事咧，你可以令到你讲嘅嗰个故仔嗰个意图系会有唔同嘅，有改变嘅。咁啊，呢个就系电影嘅同一个一般嘅嗰个，譬如舞台剧或者系小说咧，就最唔同， 因为最唔同嘅地方啦吓。好啦，呢啲嘢咧就老生常谈啦，即系大家只要对电影史有少少涉猎咧，其实头先我讲嘢已经系多余啦。 都唔系噶，因为佢会嗱，而家系呢部戏咧，即系会讲翻起蒙太奇咧，佢但系都会讲咗讲俾大家听咧，有一种叫就是進化的層次的、比如很早 即是由以前那個即進化到現在英國 以前的蒙太奇呢那個就他說最早期的時候就說不同的鏡頭的列在、你可以產生了另一個意義即比如有一個叫基本的都是說一個人即爬了個梯上面那裡望過牆的、另一邊、跟著另一個鏡頭呢就是他就即揸住個梯在那裡走、你將個揸住個梯走摆喺前，而系佢企喺个梯嗰度咧望咧，你就会觉得哦，佢原来担个梯嚟去望嗰个墙后面嘅嗰个影像。咁、如果你将佢调转咗佢，先系望墙嗰度，然后佢担梯咧，即系话佢望完墙啦，担梯走。 系 啊，咁样呢两个镜头嘅前后列序咧。喺古仔嘅叙事都已经唔同咗，咁但系咧就系去到再进一步嘅时候咧，好多啲导演就揸住个蒙太奇咧，系可以将佢变成一种心理嘅层次，譬如可能佢心乱如麻，好简单嘅啫，就心乱如麻嘅时候咧，有个即系好经典嘅香港嘅一啲镜头都试过啦，就系、是、东邪西毒，就系、是、当嗰个东邪就同嗰个慕容烟嚟讲。你如果有一個細妹，咁我想喺姑祖城外嗰度約佢見面，咁嗰陣時候咧，你睇到佢執筷子個鏡頭，又執筷子之後咧，第二個鏡頭係跌筷子，即係話咧。佢亂咗啦，即係變成咗心理嘅嗰個處理。咁啊，其實後來仲有好多剪接上咧嘅嗰種唔同嘅蒙太奇發展咧，就可以話花樣越嚟越多啲嘅。 係啊，咁呢一組戲咧，我諗係近年咧我對蒙太奇嗰個處理其中一個最有印象嘅一組戲嚟嚇，因為唔係話講。到咗呢件年紀，睇咗咁多年戲咧，對呢啲男女性器官咧有特殊嘅感覺。老實講已經睇到即係麻木噶啦。但係呢個咧，反而令到我咧可以好專心諗一諗呢一場戲，呢一個蒙太奇嘅處理。如果你係血氣方剛，你第一次睇嘅時候咧，你一即係個感覺一定係睇，淨係記住嗰個 前面嗰度， 前面嗰度，後面嗰度唔記得。 女性嘅陰部，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咁跟住唔記得。咁而家睇咁多年咧，就你可以冷靜啲翻翻嚟睇睇，喂佢呢個處理上佢同成個主題有咩關係啊？咁我覺得頭先阿紀圖俾嗰個答案係幾清晰噶啦。嗰、那個係話俾你聽，你睇呢啲事情，如果講緊性。你可唔可以換個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咧？ 係啊，同埋佢呢個，我覺得台長你特別 highlight 呢一個蒙太奇鏡頭咧，佢有多一重我哋頭先冇提及嘅嗰個意義。呢、這個我諗你係最好講添嘅，就係、是、佢本身咧，當佢係用眼睛嚟做一個對比嘅蒙太奇嗰時間咧，嗰、那個眼睛係一個視覺圖騰嚟嘅。即是它里面呢你对这个眼珠的有一个理解、你可以每一个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看法来。它无论它的形态同埋佢嗰個即係女性陰部同埋呢個眼珠對埋一齊，仲有佢要有一個轉嘅、一個打直一個打環咁嚟去轉嗰度咧。 邊個打一轉邊個打環？我記得就係嗰、那個 原本女性陰部就打直嘅， 直嘅， 跟住轉打環啊 嘛。隻眼打環咗， 係啊，隻眼打環嚟嘅。咁佢 隻眼都係打環咯，隻眼冇打直咁。 即係佢都要有一個鏡頭咧咁轉噶嘛。咁佢依個咧就已經唔單止就係乜叫做心理嘅詮釋。甚至是一个叫视觉图腾来的、你里面可以衍生那个眼珠里面还有一个叫另外一个意义在那里、你整套戏你看完的时候就会引发你的那个联想的、 老实说即是看这么多年戏其实、我自己都开始麻木就是、我经常强调即是电影发展了成百几年、你想不到会有什么新的再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啲比較大嘅衝擊，又或者談論嘅。咁今次咧又唔係叫影音大，但係呢個處理咧，我又覺得 經歷了咁多年有 AV 啊，有咁多嘢咧，呢個係可以值得講講嚇。 對嘅，因為佢雖然咧，我哋話佢比較上唔係好夠癮咧，但你會其實我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話佢可能講呢個素材，或者呢個叫題目咧。之前都有唔少電影講過㗎啦。佢呢個咧，即係你會講佢嗰個叫性嘅嗰個探討咧，其實過唔得後現代主義嘅。我覺得佢係個係比較上咧，佢係傳統一啲嘅。但係佢拍法咧就唔係啦，拍法咧就相當之現代嘅。包括頭先講佢用嗰個演員啦，同埋成個嗰個處理分呢個 chapter 嘅嗰樣嘢嗰度咧，你會睇到咧。就是而家嘅拍法嚟嘅，雖然咧佢裡面講嗰個性嘅嗰個話題咧，因為我哋有睇過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即係勁嘅嗰啲講性嘅電影啊，譬如我覺得佢呢一部電影咧，令我諗起係啊布托魯奇嘅一部《巴黎最的探戈》，都係男女嘅角力嚟嘅，嚇對性嘅嗰種角力。咁但系咧，咁佢咧就系当你如果对比阿大岛住嘅，我哋上一次前传都有提过咧，嗰个 感官的世界， 感官的世界咧就讲性同埋杀戮。嗱，佢呢个佢就已经唔掂啦。佢净系讲性嘅放纵，唔讲性嘅，譬如杀戮或者系嗰啲叫喋血嗰、那个咁嘅问题。因为嗰个问题你会发觉。佢唔想同你討論呢樣嘢，佢淨係想講嗰個性同埋放縱嘅嗰個問題為主，咁所以係有呢啲分別咯。 不過咁樣，咁佢最後尾都殺咗人啦，係嘛？咁我又唔穿橋啦。咁但係呢場戲咧，我又覺得可以再討論一下嘅。 就係用嗰個 Ian Fleming 嘅嗰把， 係啦係啦嚇， 小型嘅槍 Ian Fleming 啊。咁但係成個戲咧， 金剛把 我諗咧，我自己都即係再次強調啦，就第二部分咧，似乎比較弱嘅。咁弱喺即係喺特別喺邊度咧？就係佢啊呢位阿 Jo 啊，女主角咧，當佢成長咗之後咧，佢。到佢稍微老少少咧，走去轉行做收數啦。咁收數嗰段咧，唔係唔好睇，但系咧就有少牽強嚇，覺得唔係好有說服力嚇。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嗰個成個戲本身咧，我諗有一樣嘢咧，即係無論套戲拍成我同阿紀圖中唔中意睇都好咧，我幾肯定一樣嘢就係，我諗你都同意嘅。個導演有一啲好強嘅一啲感覺咧，信念係貫穿入個戲入邊。呢、這個咁強嘅信念咧，係說服到啲演員，係可以同佢咁拍法。係因為有幾場戲咁，即係如果係一啲比較成咗名嘅演員咧，就都會有少少猶豫嘅。舉個例，我唔係講緊女性啊，係講緊呢位丹麥嘅演員，我唔識讀佢嘅名啦。 個男主角係啦， 嗰、那個都唔可以稱之為男主角嘅，我都覺得有少少。 佢影帝嚟㗎， 影帝嚟嘅，都要到尾都要露脹係嘛？係係，即係女性咧，我都有少少覺得都唔出奇。咁但係哇，佢都要露埋，咁就真係。即係呢個導演有啲把炮嘅， 呢個預咗佢唔露嘅，因為前面咁講咁耐都冇露啊。嗱，呢個叫史戴倫史加斯格，啱啱最近我哋都睇一部戲，就係嗰個戰夫啊，都係佢做嗰個色，相當之出名嘅一個性格演員。 冇辦法，戰夫我諗冇乜人睇過，我都冇睇，但係就可能有少可惜，因為套戲都值得講嘅。咁但係你咪唔緊要啦，即係呢套戲本身咧，我覺得咧佢。那個導演咧，唔係講緊話純粹佢諗咗啲嘢就拍一套電影，而係佢一啲切身感受係令到咧佢呢套戲咧，你係睇到入邊啲情緒嘅發泄。講緊個導演本身啊，唔係講啲演員啊，而係我係 feel 到我感受到嘅。咁只係咩咧？咁嗰個其實就即係一段比較長嘅對白，我留翻第二節翻嚟咧，我詳細講啦。咁但係咧，似乎呢套戲咧，睇嘅朋友入特別香港咧，就有啲大惑不解啊。咁點解大惑不解法咧？就係譬如話入邊啲數字。即係特別係呢個三同五， 前三後五 係啦。咁啊，幾圖咧對呢個問題有好精辟嘅見解嘅，就麻煩你講我出嚟 嚇。唔係好精辟係嘛？個戲都 唔係好多人睇唔到，好多人睇唔到㗎。 嗱，點解叫前三後五咧？因為佢 佢第一前傳咧就係有三個 chapter，後傳就有五個 chapter。咁呢個如果你係喺個戲劇嘅裏面嗰度咧，佢有一個叫悉心嘅鋪排。個悉心嘅鋪排咧就係講呢個女主角阿Jo咧，佢喺開始佢第一次咧，佢都係選擇咗佢揾一個佢嘅一個 破處， 係啦，一個對象幫佢破處。咁我講俾你聽咧，就話即係我係將我嘅第一次咧就俾你。咁點知咧呢一個即係呢位男士咧？就同佢嚟咧嗰度咧，就嗰個 chapter 咧，咁裡面嗰度咧就係都係出現咗一個叫做三加五嘅一個過程，嚇前面就嚟咗三下，跟住咧就反轉咗佢，後面就嚟。 好似冇反轉喎，調轉啫，冇反轉，調轉 嘅。即係人咁樣調轉。咁你初初嗰時咧就唔係好即係 理解啊？ 唔係好理解，你都覺得佢一講起身咧，前面佢就。 咁你大纲其实你唔知噶嘛？你睇埋第二集先，我都系我初我唔知道，但系你讲我睇埋第二集，原来就咁样。 咁佢最重要，佢其实嗰个戏剧里面就讲一样嘢，就系佢嗰个第一次，对佢嚟讲唔系一个很好好嘅经历，吓，因为佢感觉到系痛嘅，吓。咁呢个经历咧，即系同佢之前嘅嗰个想象咧，系好唔同嘅，咁。但你会发觉原来呢一个成个嗰个戏剧咧，前转后转咧。但都是有呢種叫做前面三個 chapter， 後面五個 chapter。前面你會睇到係啊幾個人，後面咧你會睇到，然後佢有一種咧，即係講俾你聽，係有一種咧，即係話講講下係會幾痛嘅喎。 哦，咁嗰個咧，如果講一個再講得白啲就簡單啫。一套戲嗰個組合就係咧前傳就三個 chapter。後傳咧就五個 chapter， 前傳咧講咩咧？前傳就講做愛嘅快感， 係， 因為前邊啊嘛， 佢嘅歡樂， 歡樂，後邊咧嗰個痛感，嗰個就 SM， 咁所以喺後邊呢句咧，你又睇到好多場 SM 嘅戲， 係， 性虐待嘅戲啊， 同埋佢我嗰句， 佢就以呢個肛交比喻嗰個性虐待啊， 係啊，即係有前有後啦，變 有前有後咯， 咁啊同埋 唔係有前有後喎拍戲，即係如果 唔係佢有頭有尾， 有頭有尾啊，有前有後， 係啊，都唔知㗎，我覺得佢嗰個係幾 咁，你諗下呢個導演幾調皮咧，就係 我覺得佢個荒謬感係好強嘅，係出到嚟你會覺得呢句咧，無論你中唔中意都好，你會覺得佢係幾幽默嘅嚇，就講出嚟，而且我覺得佢後傳咧。佢 嗱，仲有一樣嘢喎，你一定要講埋喎。就喺後傳咧，呢個前三後五呢一個咁嘅組合咧，係發生喺另外一個女仔度。 係啊，同埋 佢再拍多一次出嚟啊嘛。 係 呢次就係個阿主角女主角望到呢件事。係 嚇，同埋佢做一個關鍵嘅，就當佢後傳嗰時，佢前面嘅即係嗱個古仔咧，即係有講佢成長過嘅。佢再從頭嚟多一次就講 the other side 俾你聽。即係原來佢仲有一啲，仲有一啲嘢咧，喺前傳冇講嘅，喺後傳至講。因為佢裡面咧就即係嗰個叫唔係叫穿橋，但係都好關鍵嘅，就係佢認為性嘅高潮係同一種叫宗教咧係有關的。 哦，嗰、那個好值得講啦，嗰、那個第二節講啦。但係咧，我覺得咧，去到如果係前傳同後傳咧，仲有頭先嗰個對比係咩咧？前傳嗰個拍性嗰個行為咧。都仲稍微吸引少少，但系到後傳咧，你睇啊，真系冇乜癮嘅，因為點解冇乜癮啊？你真系睇到就係、是、嗱，有一兩場戲，我覺得真系比較特別啲啦，就係如果女性嘅性器官咧，佢拍得好，哇，即係好自由啦，但竟然咧拍呢兩個黑人嗰、那個，即系點講啊？ 係 佢硬起上嚟嗰下咧， 係 打格嘅喎。 哦，嗱，這個咧，我睇嗰、那個。國際電影 是不是有少少 係冇格噶？ 冇格噶。哦，嗱，即係投訴啊！我哋投訴啊！有乜理由即係歧視男性啊？真 係。仲有一個叫做有色人種啊。 係啊，我分明擺明係歧視啊！ 我好唔明白嘅，點解會喺嗰度要加呢個？ 要加格就嗱，我再次講，如果你冇睇咧，件事係點樣咧？件事是咁樣嘅，因為講咧涉及呢、這個阿 Jo 咧，佢年長咗之後啦，咁咧佢就好似好無癮啊，即係成日係嗰個同佢丈夫啊。阿 Jerome 啊，做嗰陣時候咧攞唔到快感，咁於是乎咧就要諗其他方法，咁咧就 新嘅性 就求其揾咗兩個黑人，其實喺戲入邊咧最直接講係黑鬼，因為呢個好重要，因為我第二翻嚟我就即刻講呢樣嘢，咁跟住咧 一入到去嘅時候咧，嗰兩個黑人咧就講啲好無厘頭。 佢如果係一個嘅，點知佢又搭埋細佬， 搭埋細佬嚟，唔係個細佬搭埋個大佬同細佬都搭埋咗細佬嚟。咁咧初頭咧拍入去嗰陣時候咧，就你睇到咧就係遠咗嘅。咁但係搞下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好冇癮啊？點解咧？就係話。佢硬咗嘅時候咧，又打格喎。 OK， 咁你就真係直情係有少少反高潮嘛。 哦，呢個係香港版嘅問題。 香港版問題啊，投咗。不過，喂，到今時今日仲有冇必要咁樣啊？真係。 唔係好明咯，即係我諗佢可能有一個數學化嘅計法嘅，即係好似呢部戲，但係佢可能因為佢係喺前面啊嘛，佢可能就計到個畫面裡面咧，佢佔幾多比例咧，咁就應該要打格仔。 冇理由噶， 唔 系纯粹个原因就系佢硬咗啫嘛，硬咗就打格啊嘛。如果佢冇佢冇硬，可能我见长戏都冇打格。 但系呢套戏有好多戏硬，咁佢冇打格喎。 吓 吓，咁佢心尾嗰个有冇打格？心尾嗰个恋童癖嗰个 冇， 佢咁咪系咯。 唔係啊，因為佢嗰個人硬得好緊要嘛。 呢個係數學嚟嘅，我覺得係一個數學嘅。 唔係呢個，我哋要向電影處去理解啊，即係 問下佢咩原因？ 咩原因啊？嗰個原因咧，唯一可以解釋就係咧，嗰兩個黑人硬得好勁。就我睇到嗰個打格之後就係、 是，佢本身嘅黑人有一啲都係黑人咧，佢係會比較上係真係會 敏感啲啊， 係咪大巨型一啲嘅？咁佢兩個都幾巨型嘅咁我就即係覺得如果係特技咧，都好犀利嘅嗰兩位人兄嘅。但係我覺得嗰場係好有趣嘅，因為佢兩個討論我哋唔知佢噏乜但係佢真係好 做，最尾都唔知點解，最嬲點解都冇搞到啫。 佢呢个系你可能你一等都会提及啊！佢就语言嗰方面咧，呢个 chapter 里面好紧要嘅， 沟通唔到。 但系佢系唔系叫求其啊？佢系好留意呢、這、一个哥哥，真系即系成日都见到佢，咁所以佢咧就专登要揾一个翻译，就帮我嚟帮我讲俾听啊！我好想即系同佢嚟咁啊，然後就引致會有呢兩個黑人兄弟咁嚟嘅呢個場面嚟嘅，咁啊，所以佢嗰個變成一個即係嗰個 chapter 嘅嗰個重要嘅嗰部分嚟嘅。 係咁啊，嗰個成件事好簡單啫。咁啊，我覺得咧呢套戲咧，大家有疑問嘅話咧，我第二節就可以迅速俾個答案大家，希望即係消解到大家嘅疑團啦，就大家唔好入邊啲咩嗰啲咩悖論啊，咩方程式拋窒咗。 佢而家咧，我嗰時你而家都成日都討論一個呢個咁嘅現象嘅，就係、是、你會發覺有好多觀眾啊，聽眾朋友都係佢會。唔知點解，如果佢可能咧，即係嗰個處理咧，就比較上係唔係咁白，係好講出嚟嗰陣咧，有好多時咧，佢就已經唔係好捉到嗰個古仔嘅發展。 唔係，我覺得嗱，即係幾度頭先講，我明嘅意思咧，就係但係套戲其實唔係太難。係 啊，因為呢個咧，因為基本上 我唔明白點解啲人會覺得睇到一頭霧水咧。 嗱，因為呢個幾會提出嚟咧，就普遍嘅而家變成咗一個現象嚟嘅。我哋就覺得即係一講一講咧咁。一解幾解咧，佢即刻就會明白到。但係佢叫直接自己個接收嗰時間咧， 就比較 你如果唔係咁白咧，佢就係唔係咁接收到。佢情願你好白咁講俾你聽咧，咁佢就會捉到你想講嘅嗰個內容。 咁唔緊要啦，我哋就好即係照顧啲觀眾嘅。你唔明咧，我哋講到你明為止。咁但係咧，都俾我休息一間。咁而家休息嗰陣時候咧，大家如果喺睇直播嘅話咧，就有一段音樂嘅MTV 咧。就對應翻套戲入面嘅，咁我覺得都幾值得大家睇睇嘅，所以唔好走開。